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十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兰豆斯。 那我们现在11月22号的这一集，接近年底了，那接近选举了，接近冬至了，还没有， 还蛮久的，对。 那这个感冒好了吗？希杰好了吗？ 还没，我。要分享我的近况，就是我还在感冒中，这就是我的近况。 惨啊！就上次我们那一集分享了感冒疫苗的一些思维跟概念，我后续陆陆续续看了一些新闻啊，还有网络上的讨论跟分享啊，发现这真的是一个很严肃的议题耶，我又做了很多的功课 哦。 就是理智的我还是觉得大家还是多多打疫苗比较好， 就做完功课发现吗？ 即使再怎么抗拒，觉得有什么疑虑，但有打好像还是比没有打好。 真假的？ 好了，就是这样。然后希杰的近况短成这样，我也不知道还能够为他说些什么。 我来补充好了，我帮他补充。 好啊， 就是虽然说希杰感冒还没好，但是声音听起来是有力多了，现在只是想睡了一把。然后我觉得维刚怎么多了一点鼻音？ 哦，因为我感冒。 对对，是发生什么事呢？然后因为现在时机敏感，昨天才金马奖结束，所以我今天好险不用再卷舌了。 哦，你舌头已经完全好了。 完全好了，我可以用大不是用那个台湾国语讲话。 上集其实还蛮可爱，我后来又听了一下，而且我觉得上集还没有深度的。 真的 不知道为什么。对 哦，好嘞好嘞。 然后我其实你兰豆斯刚才提到我有一点鼻音嘛， 对啊， 对对，其实我就今天出门啊，大概我今天在外面跑的时间大概12个小时，然后我觉得那早上6点多7点就出门，然后我发现到处都有一点那种烟雾弥漫的感觉。 烟雾弥漫 就是 哦， 虽然今天天气是比昨天好，昨天下雨，今天有出太阳，可是我不管看什么都觉得有烟雾弥漫的感觉，有点朦胧美，然后我就一直流鼻水，然后我就怀疑说到底是雾霾、尘霾、各种霾导致我过敏，还是感冒，就无法分辨这样。然后我大概前几天吧，也有对雾霾啊、空气污染啊，有一些体悟，所以我就问了我身边的人，好多人，我也问了你们，然后我也问了我同学，问了碧山，问了很多人关于空气污染这件事，就是今天政府要抑制这个空气污染，到底 抑制空气污染， 去降载火力发电厂。降载火力发电厂是不是最好的政策？但是呢，我现在不谈这个话题，因为这话题很敏感，我怕一谈呢，我的工作就不保了，所以我就不谈了，就点到为止，大概就这样。所以我反正今天就是一直流鼻水啊，流鼻水。好，那希杰的近况也没什么近况嘛，那我就顺着希杰的近况讲我自己的状况哦，就是呢，我。在网络上订购了闪光灯，因为我去拍照，拍完婚纱照之后，就对摄影呢产生了极大的这个重燃了极大的兴趣，所以我就上网做了闪光灯大量的功课，然后选择了 CP 值最佳的一些组合，就上网找了一个卖家，跟他订购了3个品项， 但因为我的摄影器材、哦、相机呢是佳能的 Canon 的，所以我就跟他订购了。然后他的页面上面有一个是我需要的东西，但是他上面就标示说这个是 for Sony 的、 嗯 哦、但是点进去的页面呢又说你如果需要这个产品你一样可以下标，然后在留言板那边就留说我要这个产品，但是我要 for Canon 的 for 佳能的这样子。 嗯哼， 对对对，虽然它的页面是 Sony， 但是你可以自己去留言板跟他告知。 嗯哼， 那我就比价比价比价就找到了这一家，我也留言了，我也订购了，然后我就说哎、欸，我全部的品项都要 for Canon， 麻烦你啦。哎、欸，他出货效率也是一级棒，马上就到货了，我也很高兴。打开来一看，哇，很好玩啊，玩得不亦乐乎。就玩到一半才发现，哎、欸，怎么有一个是 Sony 啊 ？What？ 那记错了，然后我就心里很不悦，很不高兴。我其实觉得他明明写的也蛮清楚的，我也按照他的方式去做了，但是他还是送错了。然后我也为他感到惋惜，因为他要处理这件事情一定会花一些成本，那势必他已经是市场上最低价了，他已经没什么利润了，然后他还要处理这个事情，他不就更没利润吗？好，但是我还是捍卫我自己的权益，就留言给他， 嗯， 然后跟他说你出错了，我是要 Canon 的不是 Sony 的。诶，他因为那时候已经晚上11点多，所以他就没有回复，害得我呢一个晚上呢忐忑不安，觉得说、哦他会不会赖账啊， 就不理你了， 就到对之类的，就到早上他醒来了，他回复，他第一句就说我马上寄一个正确的给你， 哇塞， 请给我一些详细的地址资讯这样。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气全消嘞，当下就没有生气的感觉，然后我他也没有问说那个旧的要怎么处理这样，他第一个反应是说我马上寄一个正确的给你，然后我说哦好啊，那我就给他我的相关的资讯，对，然后他就说、哦、他会马上寄出，然后随后我才问说我主动问说啊那个 Sony 的 怎么办 这样，对，然后他说那你就寄店到店，寄到某个店里面啊，我会再补多少钱给你这样。哦，处理的算是有模有样耶， 真的 我觉得一个优秀的卖家就应该要像是这个样子吧。 嗯哼， 做生意就知道这样子的诚信跟态度。对，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觉得虽然他耽搁到我使用上的一点时间，但是处理的时候态度方法很果断，所以我就气消了，我就觉得嗯 OK。 他怎么补钱给你啊？ 他就是在寄新的品项的时候里面再外加一包钱。 哇塞，原来是这样啊。 哎、欸，我觉得还蛮聪明的啦。 那我觉得你可以帮他推广，就是可能偷偷放他的连结在那个我们的粉丝专页之类的、嗯、就是哎、欸，告诉他这个好卖家是谁。 好啊、 嗯、 那我就这个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卖家哈。 对啊，你觉得他很有诚 信，大家去找找看，可以在我们连结之中不小心找到。 对啊，哎，我觉得呢，就遇到这种好卖家，你就会觉得心情很好。但是只要遇到一个就是一点点很不，就是一点点状况呢，就会影响到你整个买东西的气氛、欸、心情与情绪就是会被影响到。 其实整体来说，他还是出了错。我还是有理由不爽， 是，但是你 就，那我知道你们会因为他这样子就不爽吗？因为他记错了。 其实我会当下会觉得， 即使他态度这么亲切， 吓到，就是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跟你说，而且你不是也说我跟你讲了，你就可以做出 Canon 的吗？但是问题是，他因为他的态度是好的，马上就是他也没有说，哎、欸，那不然你先寄回来，我再补给你。他没有说他的那出错的那个货你还要先拿到、嗯、反而是我马上先补一个新的。我觉得他有站在你的角度，站在你的立场，有可能是你很急需、嗯、明天就要工作，需要一个闪光灯的摄影师，他觉得他不能耽误到你的时间，马上就先补一个。那 那你之后要不要把那个还给他，那我们再讨论嘛。他的我觉得他用意是这样、嗯、就先解决你最急的事情， 他优先考虑到你的需求， 对，而不是说啊那我出错了那个货、嗯、那送你的那个你如果不还我怎么办，对，他没有想到这样、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多年来长期的训练，就是站在别人的角度看事情。 嗯， 真的 真的耶、欸、 嗯，那我可以就是 这就是我说我要分享的， 那我就顺着讲这个好了。在一个月前啊，哦不，两个月以前，所以大家其实知道我多无奈，两个月以前的事情哦。有一个网络的卖家，女生嘛，通常卖就是看衣服直播，现在很流行，就是去韩国什么连线啊，然后告诉你这一件怎么样，然后大家都会抢嘛，然后他就会知道说啊，那我明天去跟那个人要叫几件货，大概抓个数字。然后他回来就在网络上、嗯、就是他的平台上公开卖这样子。我也不说是哪一个店家，因为事实上他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也说了，就是有时候断货不是他可以处理的，因为有时候说比如说他现在100件可是就真的只有50件，或是说就是他那一边他回来之后才发现那边没有货了。那也不是他可以有办法、嗯、他就有上面写说如果是断货原因的话那他就是会退钱，可是问题是我是用信用卡刷卡，比如说我买五件好了， 哦哦， 我买五件哦，然后他说大概等20个工作天、嗯、我就真的等了20个工作天，不含假日，等了20个工作天，然后总是有一件 pending， 就是有一件没有到货，诶，可是我有一天看我就觉得他到货啊，他上面写到货，然后是另外一件没到货，就没想到隔天再看，诶，另外一件到货，这一件没到货，然后从此之后就是第一件没到货，就是一直没有到货，想，因为想说，嗯，那可能是我某一天看错了，或什么，我就不以为意，我想说反正等20天工作天他就会有那个，就20个工作天一到哦，很准时哦，我就想说因为他20个工作天，但其实已经超过20几天了，因为如果加6日的话，所以我心情就是觉得说没关系，我知道这个要等，这个货要等，那20个工作天你们一定会有个答案嘛，就是看是等得到或是等不到这样子。结果呢20个工作天之后呢他马上就出货了，然后那一件是就是等不到，就写作直接断货。那可是我在20几天前信用卡刷卡之后是当下一个工作天就过账了，等于说我不知道他拿到钱没，他可能还没有跟银行就是结账，但是我信用卡的确是已经被扣钱了，然后、嗯、那一件 钱现在挂在信用卡公司之类的， 对，然后反正就是五件嘛，然后一件没有到，所以我只收到四件，的确他出货很快，我收到四件，可是那一件没有到怎么办呢，然后信用卡他也没有刷退的功能哦，所以他直接换成现金，同样等值的现金到我的那个会员账户里面去。 哦、啊，可是你未来还是要那个啊？ 对， 还是要把那笔钱 花掉。没错，所以我觉得很有一点点荒谬，就是第一个，那你刷退嘛？我可以接受整笔刷退再刷一次，或是说，那你是不是当下你就是压卡不要扣款就好？但是他又因为像饭店也是嘛，我不知道有时候出差他不是会叫你先刷，就是阿勾当先刷，然后到了你住完回来之后他才过卡嘛。嗯，有些是这样子啊，所以我就想说，那他其实也可以这样，要不然的话，他如果没有那么把握会到货的话，他是不是先让信用就是让会员先订就好了？那你先缴百分之几一半的定金，因为你是不保证完全到货嘛，可是你一定五件里面你一定要想办法到两件吧，是不是40%50%我们先刷，反正你也没出货你也没损失，反而且是会员已经先刷卡了，对不对？然后但是他就就是让我整笔刷了五件之后告诉我四件到了，然后一件 pending 没到，始终然后之后20天之后就直接写断货，然后货就出来了，然后那一件比如说1000多块他就直接存到会员账户去，然后他一样继续做韩国连线，就是大概两个礼拜就一次，这个大概是这个周期，但是直到现在两个月过去了，他已经又做了4个多礼拜的 4次到5次的韩国连线，我再也没有买了。我就不喜欢他们家的东西了，所以那1000多块 失去信任感了。 对，我觉得他也没有不好，就是他也没有恶言相向，他一切都系统处理，一切都系统说话。可是问题是他在连线的那个态度又很亲切，就说：“哎，今天我们要来介绍就是前十名，大家都想订了，这件是梦幻一品。”然后就是很亲切，他的形象就是非常亲切。然后他不是那一种很瘦很美的 model 那种型，就是。比较中等身材，然后没有刻意多做打扮，就是走自然路线那一种，所以他可以吸引到很多群人。但是问题是，我就觉得说你在镜头前面是这样，但是其实你的服务全部都是依赖文字和电脑，完全是非常生硬的。 就是这是所谓的没有感情的互动。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你这样子的话，我完全不相信你卖的东西的。虽然说它品质是有在，但是问题是，我会觉得说，那始终到头来，你就只是想赚钱，你也其实你对这个热忱，并不是说真的很想要介绍好东西给大家，就是你也是想要赚钱，然后。而且你的那个手法还没有很成熟，那也没关系，大家就一起成长。可是问题是你这样做的行为，我1000多块我在那边，他也没有来通知我说，哎、欸，你要记得你里面账户还有1000多块，没有，都没有，他就直接是把钱退回去。他出货的时候也就直接可以跟你说断货，就这那个单子上面就写断货，然后他也没有说那断货钱去哪，也都没有通知哦。你就自己再进去会员账户里面看，哦，1000多块在里面。然后直到现在，我两个月没有再登录进去，他也不会说，哎、欸，你要记得哦，你兰豆斯，你里面还有钱哦，你要不要考？就是看一下我们下一期你有想要买什么，还是你想要怎么处理那一笔？对不对？如果我说我再也 就是属于这种。他就是想要冷处理， 对，超冷处理的。然后我想说，好也没关系，反正你都在台湾，我也不怕你走掉。就是他至少还有一直在做，那我直接去店面或是什么，我就看能不能把那笔钱处理掉，或是我折别的东西都好。只是我觉得他冷处理态度让我就有点不太高兴。嗯，说到冷处理，对。我必须讲到一下我最近想要讲的近况，因为今天是超级星期天，就是选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我想各地一定如火如荼的在庆祝吧，就不是庆祝，就是在拉票拜票之类的。嗯，然后呢，身为一个就是非常尽责的公民，我真的是非常尽责，从大学到现在，我就是担任那个选务人员，就是积极主动担任选务人员的人。虽然我不是公务人员， 哇、wow、哦！ 但是我们因为里长还有里干事对我都很信任，因为他们就觉得说我是一个懂事的好孩子，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 是算是义工吗？ 啊、不是哦，会有车马费，还有那个有一点补贴、嗯，因为毕竟是从早上7点半到下午，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一定的 到晚上 热忱。 对， 才有办法。 没错，要不然的话你会不喜欢。我没有说很喜欢政治，但是我觉得这种服务就是，反正你选举日也是，就是得要去投票嘛。那选举名册我也没有老花、然后因为我们那个社区附近都是比较高龄的人，所以他们其实这个多多少少有老花什么的，或者是看不清楚字。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尽一份力，就是为这个选举，虽然说我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至少可以当作一个环节，我不要让这个选举有出错的空间。 嗯， 对，因为这么多个、 就是、一种社会服务、欸、 对啊，这么多个投开票所，就是一小小个瑕疵你就会被人家做到小把柄，然后就人家做扩大做文章。我觉得就是我不想 造成社会的动荡， 对，我不想要让这些人有机可乘，所以我会尽我一份心力，努力维持我们那开投开票所的正确性这样子。所以 我觉得有一些人他是想要创造这个社会的最大乱度、欸，可是你的付出是想要降低这个社会因为 最大乱度而导致的社会成本的损失。 因为你知道只要这个投票一旦是不被信任的，你知道整个要重来要花多少人力和钱吗？这些都是你我纳的税、欸嗯、而且我真的无法容忍就是有人戴红墨汁倒入票轨中，那是别人的意见，你不喜欢，你有任何反对持什么意见的话、 哦欸、我没有想到这一招、欸、 这是很久以前的一招。 那这样会怎么样？ 里面的票全部是无效的、哦啊、因为你被污染了，沾满污损了，分不清。如果你分不清楚那个盖上面的那个圈章，中选会的指定圈章是盖在哪一格的话，那一张票就叫无效票。 那个人有被抓去关吗？应该、 好像是，因为我们去当那个要去选务人员的时候都要上课，所以那个他好像会犯了什么法之类的，犯了什么选举罢免、选举法里面的某一条，就是会被警察抓走这样子、不知道是罚钱还是要拘役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上半场在讨论的议题跟概念都是一个信任的议题耶、 真的耶、 就是一个人的人格必须要做到很能够让大家相信，是需要很长时间的累积。 是是的。 而这个社会上对一些有公信力的组织团体或者是媒介媒体，就是你要信任他，他也是要需要很长时间， 没错， 都能够站在一个道德的高点，不犯一些小的错误， 可以接受大家 公平的，大的错误不犯，小的错误 对 对。哇，然后这样子才能够维持一定程度的互信的一个社会。 对，所以 需要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尽责跟敬业的态度。 哎，好像是哎，反正我就是、这个、 如果说你消极一对摆烂， 没错， 随便做，那可能就不是这样互信的社会。 好像是哎，总之就是反正 我今天看到有一个那个 你要让我讲吗？ 我今天看到一个那个交通警察义警，义警也是有领一点车马费，然后我觉得那个车马费是大大的不够啦，我觉得他们还是很伟大，即使他们有领一点微薄的车马费，我觉得义警也义警他也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够让大家信任说，哎、有他们在，这个交通没有问题， 真的。 如果他今天说哦我有出现哦，我就撞在路边哦， 但我觉得这又要看不同的角度了、就是看你对这个义交看到他的角度是什么。因为我们社区也有义交大队，可是那大队呢有时候都会在以前啊都会在里长办公室喝酒聊天喝茶泡茶。 Oh my god， 但是问题是嚼槟榔抽烟，但是不是他们只是休息的时候，就是你知道那一批人是义交、 okay、 是我小时候的事情、然后他们就会在那边喝茶聊天啊泡茶干嘛抽烟嚼槟榔，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在室内不能抽烟的法律之类的，所以反正他们就会在那边做、然后你就会对那个感觉很不好，就觉得说他们一定是一个奇怪的组织，然后当了一交然后是为了要什么权力还有钱因为好像是过年过节他们可以就是跟交通警察他们跟警察他们有一起尾牙或是什么抽奖什么的就是一起吃个年夜吃饭尾牙餐之类的，就觉得说他们一定是图了什么好处。可是长大之后我认真的看了就是义交，以及就是因为你会开车出去了嘛，就有各地的义交，我就发现不是他们其实在工作的那一面还是很专业很尽责的。所以这又要看到从什么角度去看他们了，对啊。 好的。所以我们也算是误打误撞的创造了一个不小心分享的主题。 还没有，我干嘛还没讲完呢、我还没讲完 哦，真的、好， 对啊， 请继续。 你刚刚一直想要岔开，好啦，我是想说，因为我就是很觉得说，不要让这个投票日是无意义的，所以我选择去当一个小螺丝钉。但是我也希望大家就是说，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意见，你可以只表达。如果你想表达，你就去表达，因为没有表达也是一种意见，但是如果你去了，领票了，但是你勾了无效票，我觉得这是很有力量的。如果你对这个议题啦，因为 比如说 也是一个声音， 对，也是一个声音 参考， 代表说哎，我这个投票率不差，但是我无效票的比例很高，这是为什么？代表这是无意义的公投。你抛这个议题出来，因为我是公民，我来投了公投，我尽我的义务来投公投，但是这是无意义的议题，我也要发表，这是无效票的那个，就是发表我的声音。这是 我自己个人小小的浅见啊，有可能是你觉得很浪费社会资源，但你都已经去投票了，他的票都印好在那边了，没有什么成本了，成本已经付出了，你去了，那就是你的时间成本，你何不把票领了，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不想投这个，是无效的。 但是我有另外一个意见呢。 是啊，你说 我不领票，我不领这张票就是我的意见， 也是可以。如果今天 这个投票 他不会 的议题， 可是问题是他的这样子的话，代表说他的那个领票率很低，那 领票 率 很 低， 就是告诉你说我根本不、哦、这个全民的共识就是不在意这个议题，然后有一群人、 哦、也是一种， 就是、 但是你是 三十万人， 但是其他的领票率 也就是三十万人。 哦，了解。比如说领票率二十。我懂你的意思，可是因为我的 有的人领了600万张票， 我的想表达的意思是当每一个公投案领票率都一样的时候、这个基准点、就是因为我去我十张都领了，但是有一案我就是要让它无效，因为我觉得它是无效的议题，才能凸显出我都去都领了，这个领票率是一样的时候，无效率无效票的比率很高。对啊， 我懂你的意思。 对啊， 被领了600万张，但是赞成反对加起来就10万张， 代表说、对 有590万张， 等于赞成和不赞成都对这个议题没有影响，是因为根本大多数的公民我去了这个议题之于我是无效的。我去只是我进了公民的， 还没领， 对啊， 还没领，你也不想领，那就不要领。可是如果你领了， 对， 但你对这议题没有任何看法，你也不要想说，那我随便盖个同意好，或者我随便盖个不同意好， 不行不行，你的一票都是非常珍贵的， 就是、不要随便的意思。 对，每一票都是非常宝贵的意见，尤其是代表你，因为我觉得只有你投下去的时候，你才可以去评断你接下来他们发生的事情。如果你什么都不表态意见，那请对不起你三年后两年后对于这个议题请你不要发声，因为你作为一个公民，你该发声的时候，该你发声的时候，你并没有真正的动用你的力量，虽然是这个微小的一票，但是也是重要的一票。 我觉得这议题又非常深了， 好，对不起，都只是想呼吁一下大家，呼吁一下大家，就是既然这个成本都已经花下去了，政府都印了这么几百万几千万的票了，为什么不去表达你应该要表达意见呢？而不要到时候再后悔。 我曾经看过一个脱口秀的节目，他就是在讽刺说常常有人会说每一个人的一票都是相等的一票， 对。 但是他认为这句话是没有道理的，就是他认为有的人就是深思熟虑，做出了抉择，而去投了那一票，而有的人就是轻轻猜猜、随随便便的去投了那一票， 也是啦。 那怎么会我的这一票跟某某人的那一票是一样的那一票？然后就讲了一个笑话，这样，不过这就是民主嘛。 对啊，我觉得这民主的价值就是在于大家都可以用不同角度看事情，也可以用不同的立场去表达一件事情。 好，那我们第一段就到这边呢。 Hello， 等会再回来。讲点主题喽。 拜 拜拜拜。 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蓝豆丝。 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那蓝豆丝，你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音乐？ 哦，我今天因为金马奖就在昨天完美落幕，也是算完美落幕，在落幕当下是完美的，因为今天后续很多风波，但是我们不管，我们现在是金马奖讨论那个电影原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昨天呢，这一首歌 哦， 对，你们知道是谁吗？李英宏拿到了。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是由那个巴厘岛拿下，他创作这一首巴厘岛拿下这个金马奖。那李英宏是谁？什么迪迪龙？什么在台北直直闯那个？有印象了吗？ 你是说，我没有，完全没有印象哎。 怎么会？好，算了算了，那但我觉得听众朋友耳力比较好，他们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Anyway， 就是谁先爱上他的这部电影是由台湾是一部台湾片，是有两个台湾导演，某一个人，因为我觉得讲他们名字就是好像沾人家的光，但是其实不是。这一部呢，在电影节的时候我就想要去看了，台北电影节，我之前都会每一年买套票。去看，可是今年就因为朋友要忙结婚的事情，所以他就比较忙，就我们就没有一起去看，所以呢就错过了。直到前一阵子，因为听说他在电影这一部片在电影节表现得很好，然后我想要去看，但是你知道票的时间，就是上映的时间有多惨吗？一个六日的下午我没有办法买到，因为他三场的时间太烂了，一个是什么12:30啊、3:30啊、6:30这种，然后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是很奇怪的时间，我就3:30看完，我都已经快快6:00了，然后就觉得下面也没有办法继续排事情，然后下午也被卡住之类的，所以我就没有去看。但是，一旦渡了金马之后，你知道今天的那上映时间变成怎样吗？2小时又一场。还满厅，对，两个小时，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我是因为之前台北电影节没有时间，等到他在大戏院上的时候，我想要去看的时候，发现上映时间少的可怜，就是很难去抉择。哎，但是你不要跟我说什么什么哪里哪一个戏院很远的， 重新再红一遍， 对，重新再红一遍，那也没关系。我觉得我们支持国片，就是希望当然国片越来越好。然后呢，因为我就知道这女主角很厉害，果然她拿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然后里面这一部、wow. 我原本不期待它里面的音乐，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就是剧情片，因为这两位台湾导演拿手就是剧情片，就没想到里面就有一首音乐、然后贯穿了整部电影，然后他就拿下了，昨天就拿下了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巴厘岛》。 哇 哦！然后我觉得， 那我问一下，这是一个台湾华语的喜剧， 对， 为什么这首歌是一个来自印尼的岛屿？ 其实我觉得是要去看他歌，我觉得他的那种感觉，巴厘岛你要把它想象成一个，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叫巴厘岛，因为我不知道巴厘岛这个地方在这个议题，这个同性的议题里面是有什么暗喻还是什么代表，我不知道啦。但是我觉得里面的歌词，就是他有说，就是希望雨后的彩虹可以永远存在，或是说他巴厘岛是一个梦幻的巴厘岛，一直他们想要去的巴厘岛。所以我觉得巴厘岛可以广泛指成他们想要达到的一个境界，一个时空也好，境界也好， 是啦， 是啊。我是不知道，我 是 乱查的。 我还是觉得有点奇， 但是 我还是觉得有点奇。我看了歌词啊，我觉得歌词的确就是以一个代称，把巴厘岛当作是一个美好的所在， 有 一个 是桃花源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对啊，所以 桃花源的概念。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泛指他们希望的地方。 他毕竟还是一个 就是别的国家的一个知名的旅游景点。 我不知道巴厘岛发生过什么事情。 我明年会去巴厘岛玩。 哦， 我明年会去巴厘岛玩 啊！我知道 了，所以我就很好奇。就 其实我有一种想法，我不知道我猜的准不准，因为毕竟这是昨天我才听到，然后今天下午才去看的电影，所以我觉得啦，我猜一下，因为巴厘岛是很多新人会想要去度蜜月的地方，可是现在去度蜜月的人。如果你说我要去度蜜月，人家会直接联想到你跟你的先生或是跟你的老婆去，但是很少，如果是同性的话，很少会说我们会去度蜜月吧。 哦，这我就不知道咯。 所以对，这一题又太深。哦天哪。但是我没有什么特别意见。我的意思说，他们会不会就是隐喻的，就是他们也想要有一个蜜月，可以就是被人家一想到就知道是蜜月的地方，就是没有巴厘岛，然后又暗指、就 是、这也 是 OK 啦， 是不是？好，我们是想太多，搞不好李英宏就想说巴厘岛比较好唱，搞不好巴厘岛比较好唱， 他让我觉得不妥的地方啊， 好， 我认为他也没什么不妥，但是在我心中有一点小小不妥的地方是。就是它是一个，它是在描述一个稍微至少社会上并没有什么共识的一个主题的一个电影。 对。 那这个电影呢，的主题曲呢，的曲名呢，又是某一个国家的知名的小岛。那如果说今天反过来，我都喜欢反过来思考，假设今天，可能欧美国家在谈论这个种族议题。然后种族议题的时候呢，它里面就有一首主题曲是唱这个澎湖与金门，然后澎湖与金门，然后就还唱得很洗脑，很老口，然后里面的词也很有意境，这样，啊，得到了这个奥斯卡最佳电影奖，怎样怎样如何，让我们关心种族议题，之类的，然后它的歌曲是澎湖与金门，你不觉得？有那么一点给他个奇怪嘛？单纯就是我自己的。 对啦，的确，他这个东西 有趣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我们还不是对这个很深，就是对这部戏的历史发展很了解，只是单纯就这个音乐让我觉得，昨天其实他得的时候，我必须说实话，我第一次听到，然后我想说，反正我今天就要去看了，因为他在还没有公布，就是在入围金马的时候，我就本来就想要找时间去看，没想到场次变多，那就顺其自然去看了。所以昨天他得了这个最佳原创电影主题曲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今天特别来留意一下这个音乐好了。但是我觉得他是，我不管他唱什么岛啦，我觉得为了押韵也好或是什么也好，我发现他的那个旋律就深深烙印在我脑海中，也有可能是戏里面的演员他们对于这首歌的诠释方式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你看完整部片，的确他这个议题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共识或有一个结果，但是他里面就是靠着男女主角的演技，配角的演技，还有一连串的口白，让你去想，再搭上这个音乐，你觉得这一部戏不知道为什么所有元素加在一起就是对了，就是对了，就管它里面演的是什么议题，但是所有加在一起，这一部片就是好看，看得懂，好看， 好看最重要。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音乐就有点画龙点睛的 feel， 你知道吗？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抓在一起。 你很 enjoy 那个 follow 金马奖颁奖典礼的整个过程吗？ 你想问我什么？你不要太难了，我怕王军淹没我们。 哦、有，我是纯粹就是我个人，我个人完全没有 follow 金马奖任何颁奖的任何片段、任何资讯、任何的得奖名单。 这种大型的颁奖典礼、非常喜欢，由从以前到现在、尤其是我觉得越来越好了，赞助的越来越多，越来越星光熠熠，越来越。 希姐有 follow 吗？ 完全没有。 哎，算了。 那你昨天晚上在做什么？ 我昨天晚上，昨天是礼拜天， 六， 你晚上干什么？我知道我换了一个药，那个吃了之后、哦、完全无法思考，然后整天就会想躺在床上。 好惨哦。嗯， 对啊，那个 真的太惨了。 因为我刚现在九点多嘛，那我刚刚七点多吃完饭就吃药，所以现在也是那个完全无法思考的状态。 嗯，半生不熟的状态。哎、欸，我昨天呢就出外跟家里面人聚餐，聚餐完之后回来呢，我就是看那个政治类的节目、财经类的节目，然后看我喜欢看的那个电影的一些片段，然后去找那部电影相关的主题曲之类的，我就 follow 这些事情。但是我中间有看到金马奖的一些讯息，然后完全没有想要点进去看，这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会，大概三五年前还会，然后这几年就觉得比较意兴阑珊一点。对，所以我才问你这样的问题，我才问蓝豆是你这样的问题。 啊、我觉得才刚好相反，因为我觉得平常都太忙了，都没有办法好好去看部电影的来龙去脉脉络。不是说电影里面，是说这部电影怎么来的。然后刚好金马它是浓缩了最精华的电影，它是告诉你这些精华在哪里、嗯、精髓在哪里，这个音效怎么做的，剪辑怎么做，或什么怎么做的，浓缩了最精彩一年的最精彩电影的分量都在里面了。然后你就可以看到礼服啊、珠宝啊，然后主持的功力啊，还有一些名人他们其实在得奖的发表感言有没有逻辑性之类的。我觉得 逻辑性 对，因为有些人就是慌了嘛，就是真的没有准备，然后就乱讲乱感谢一通，就是浪费大家时间乱感谢一通之类的。没有啦， 但他的人生的高点，不管他人生怎么样，他的人生的高点可能就在那一刻， 有可能有可能 慌张， 对对对。可是我就觉得说没有把最美好的推就留下来。然后再来就是你看那些颁奖人，就是很生硬的互动，很生硬的很 C 的梗，你就会觉得说啊，你们平常不是私底下都很好笑吗？怎么就是这样子呢？就很那个梗很就是接不上，就丢球给对方都要先等到球掉到地上啊，再慢慢接起来再回嘴。我就觉得整个Tempo 有点那个，就是金曲奖比较节奏比较明快，那金钟奖节奏也蛮明快，可能是电视。那电影人就是有一种你知道，在我现在在哪 吗？ 我现在到底在哪？ 糟糕，我要得罪人了。 没有，我在地球上吗？我现在真的在地球上吗？你确定？你怎么知道我在地球上？那种态度，就是你知道，就是神游不知道去哪里，然后一直在思考人生的哲学之类的。我觉得电影人有这种气质在。好啦、嗯，反正我就很喜欢看电视啦，怎么样？ 好吧，那我来分享 了。好，请说。 就是其实蓝豆丝就是分享金马奖嘛，金马奖的精髓就是电影。那其实我也还蛮喜欢看电影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几年对金马奖就是提不起兴致，不知道为什么。好，但是我还是有在看电影，所以我昨天呢，就是看了一部亲戚朋友推荐的电影叫做《疯狂亚洲富豪》，你们有看过吗？ 我知道他是那女主角是演美国的电影，什么移民家族还是美国电视剧来的？ 那个、菜鸟新移民、 哦，菜鸟新，对不起， 电视剧， 对对对，他的那个妈妈，她、哦、演的妈妈，可是她在演那个《疯狂富豪》 okay ， 我想说怎么年纪好像有点落差，因为她演一个妈妈，然后又突然演一 个 新娘子， 啊那 个、 菜鸟新移民。对对对，好像落差有点大，我当下也是感到非常的震惊。就是他在另外一个电影电视剧里面演那个中年妇女这样，哎，在这个电影里面却然是演的女主角， 对 对，落差好像有点大。 对，好看吗？ 这部电影我觉得啦，在台湾好像并没有非常的风靡 哦。对啊， 但是我九月的时候去洛杉矶的时候，他在加州非常的风靡，就是非常的受到广大支持者的热烈欢迎，而且票房据说在美国也是非常的出色，赚了好像至少10倍吧，就是那个投资报酬率非常非常高，就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 这么厉害。 然后那时候呢，我去 我去洛杉矶的时候呢，我姑丈因为他已经是移民第五代了，从小就在旧金山长大，那他就说他一直都会去的那个餐馆，旧金山的那个餐馆的厨师然后就很熟，然后以前呢他那个厨师朋友呢就跟他说他的小孩啊跑去好莱坞咯，写剧本拍电影之类的，然后还听着好像也拍出了一些不错的电影，这一部啊就给他中了、 oh. 他讲得很兴奋，我的那个姑丈就讲得很兴奋，哦，他发达了，他因为这部片发达了，然后他很为他感到高兴，觉得哦，拍了一部这么成功的电影这样，所以他去看了一次，还想要再去看第二次这样子，就推荐给我，然后我就觉得哇，我这个电影一定很特别，然后我就转身去跟我的姑姑聊天，因为我姑姑不是移民第五代嘛，他就不是那么的 banana， 不是那么的外表黄色内心白色这样子，问一下我姑姑好了，我姑姑说哦，这电影很好看哦，电影非常的赞，他说哦，有两个人这样子热烈的推崇，再加上在美国票房非常好，我一定要找机会来看一下，而终于啊看了，然后我觉得真的还蛮有趣的，还蛮好看，那里面有那个它里面有杨紫琼哦， 对啊，她杨紫琼是演婆婆是吗？ 然后还，对，是演那个婆婆，因为她是爱情电影，然后又有婆媳之间的问题这样。然后里面还有那个疯狂，不是疯狂，《最后大丈夫》里面的那个老周 哦， 就是那个 我知道， 有点疯癫的那个 变态老周， 嘿嘿，对，他在这部片里面也是变态，对，然后我觉得这部电影相当不错，值得推荐给大家。现在二轮电影院有哦。 那请问里面是有什么音乐性可以告诉我呢？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它里面其实就唱了大，因为它是好莱坞的电影嘛，但是它的标榜就是全部都是亚裔面孔，就里面全部都是亚洲人，主力一字排开都是亚洲人，几乎看不到黑人白人，其实应该是不是就没有了，主要角色都没有，都是亚裔的，然后又可以在美国这样子一个多种族融合的一个国家呢掀起热潮，蛮有趣的。然后里面有一首歌呢叫做穿我的新衣啊，不是叫我的新衣啦， 我的滑板鞋吗？我的新衣 吗？ 没有， 我的新衣不是工藤新衣哦，是我的新衣哦。对，然后那个唱歌的那个演唱者呢，年纪很轻，20岁上下吧，叫做 Vava V A V A V A V A。 好，总之，大家可以去 YouTube 搜寻《我的新衣》这首歌哦。这首歌呢，我大概在半年前就已经被强力的轰炸。在我的车上就常常听到，我觉得旋律还蛮不错，也蛮洗脑，也蛮好听的。然后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里面居然出现这样子的中文歌曲，然后唱的也就是饶舌歌嘛，唱的非常有趣，这样哦，让我很震撼。这是一个好莱坞电影，它有用了很多，因为它是毕竟是亚洲元素，所以就有把这些东西都灌进去。对，然后就正当我呢正在如火如荼的找寻这个歌曲相关的资讯的时候啊，发生了一个跟颁奖一样有趣的事，就莱洛斯刚才不是提到金马奖吗？ 对啊。 那金马奖，你会觉得那个过程拉得很长，而且相当的，就是不知道要把焦点 focus 在哪里，好像新闻记者就是要去挖掘一些爆点， 对， 或者是有趣的小故事，然后去放大的人，谁穿的什么衣服，怎样如何如何。谁是今天最美的走红毯的人？那走红毯的主持人今天念错了谁的名字？ 对， 或者谁谁谁没有接到对方的梗，真的是很糟糕。或者是谁接到了那个梗，好幽默，最幽默的人是谁？ 对， 等等的，就在关注这些事。下面的某某高官有没有鼓掌？有鼓掌，鼓了几秒？12秒，3秒、6秒，大家都在挖掘这些事嘛。是吗？我有讲到你看金马奖的期待的 点。我觉得那个的红毯的礼服的确有人期待，然后再来就是主持人的节奏啊，反正就是大家也是会挑 没新闻嘛，只能挑那个写啊。那好的，大家都讲完，就挑一些可以大家来八卦的。嗯、 那我来告诉你这个我的新一的主唱 Vava 就在前几天、嗯、他去参加了一个叫做全球华语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在澳门、 嗯、澳门全球 他直接在台上啊，他 对 他得奖嘛， 对， 全球华语金曲奖，你一定很好奇，这等一下我再为你解释。 好， 他就上台了，然后拿了这个奖，然后他就说，这是我看过最乱的颁奖典礼，我希望下一次能够专业一点，不然这种奖我不要也罢。然后直接把奖杯放在地上，然后就走人了。 为什么？ 然后跟他一起获奖的是黄明志。 黄明志就是那大马歌手。 对，然后黄明志就有点尴尬，哎，那个，对，他就飘走，他说，哎，刚刚我有点吓到啊，刚刚我有点吓到啊，那啊，谢谢大家，然后他也飘走了，这样飘向北方， 飘向北方。 对，然后接着就是在网络上大量的谩骂、批评啊、争议啊等等的。 嗯， 然后这个女歌手很年轻嘛，20出头岁，她也写了一篇，为什么她会发飙？她不是耍大牌，她是有原因的，然后就。这个批评了这个颁奖典礼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就是炮轰了一番。对，然后我持平而论啦，我觉得他生气发飙也是完全情有可原的， 真的、 哦、就跟蓝豆是买衣服的概念是一样的。嘿嘿， 嗯，我没有发飙，我也是被冷处理的人处理。 真的好，那他就是被冷处理之后的发飙。 哦，了解了解。 那嗯，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我忍不住又多搜寻了很多东西。原来这个、啊、你是很好奇为什么它叫做全球华语金曲奖？ 为什么 它跟金曲奖有什么关系？ 对啊， 压根没有任何关系。 切，但是因为就是 melody 就取了， 对，他就是觉得这样子很棒，然后他就取了这个名字，然后中间就有。嗯，就有一些很有趣的小故事，然后我觉得我就掉入了这个圈套里面。我不是喜欢看这些东西的人，但是因为我听了这首歌，然后想要 follow 一下这个歌手，然后他刚好这个礼拜又发生这样的事，我就不小心的 follow 这些新闻，我就看了20-30则跟他有关，跟华语全球华语金曲奖有关的新闻，然后浪费了我1个小时的时间。真的算是蛮浪费的，就是哦，看了一堆无用的资讯，然后知道了一些无用的八卦，然后产生了一些无用的思维，植入了我的脑里。虽然我今天就分享我看了这部电影，我觉得这部电影很赞，推荐给大家。好，《疯狂亚洲富豪》，这个歌手也很棒，唱歌唱得很好。可是啊，剩下的那些资讯啊，都是垃圾啊。但我还是接受了。所以我只想要跟大家分享说，对于那个资讯焦虑啊，适可而止就好。就是像我就是太好奇了，好奇心杀死猫，不小心就接受了过多的垃圾讯息。嗯，对啊。好啦，我最后再 cue 一下希姐，好，让希姐稍微发言一下。就是希姐，你会有这样的无用资讯？那个不小心就掉到陷阱里面去，一直去看他的这样的一个毛病或者是状态嘛？ 那不是我的常 态。你们什么？哦，所以你大部分都是可以快速的过滤掉什么是我要看的，什么是我不要看 的。嗯，应该是这样。 嗯，好了，我们看你也是今天蛮痛苦的，省了很多话，想 cue 你，你好像也没办法。 你们今天讲太久了，已经。快一 小时，但是我就很想要分享。 你还在帮我们算时间，你怎么都没有说，然后你还在帮我们算时间，真好感 动，辛苦你了。 哦，好了好了好了，我希望希姐赶快好起来。 嗯，真的， 我了解，身体不舒服真的是很不舒服。像我今天也是流了一整天的鼻涕，蛮不舒服的。嗯，好了，那我们就如希姐之所愿。 嗯，那我可以呼 希望我们的节目， 嗯，什么？ 好，希望我们节目可以让蓝豆丝来一点呼应、呼吁、 呼吁吗？我可以呼吁一下吗？呼吁一下大家，就是 Go ahead. 就是尽量反向投票， 或是就是满十八岁以上就是可以投公投票嘛，虽然你还可能还不能投那个什么市长市议员的票，但是你可以投公投票，十八岁以上就是公民了，公民就可以投公投票了，就大家把握这个时间。 好的好的，我会去投公投票，跟大家预告一下， 参加一下， 但是我并不会，我不会每一案都投。 了解。 甚至某一些案子我连领票都不领， 例如是， 这就是我的态度啊。 好， 不会说出来的， 没关系，我们之后讨论。因为反正就是我们在一起上，为什么不会想就公投的结果？对啊，可以可以， 好， 对啊， 好的， 我们没有， 就祝福大家有一个快乐的投票夜， 耶！大家投票会放假吧？ 好， 我要去打工赚钱了。 好，真的好，我要去参加婚礼。好，那就这样喽。好，大家 拜拜， 愉快，拜拜， 拜拜， 拜拜。